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33集，疯狂背后。 我去，真的是阿星。 边上的吴老六瞪着那双贼溜溜的眼睛，朝着那名罩袍男子上看下看，咋咋呼呼的嚷嚷开了。 这到底是人是鬼啊？ 望着眼前这名真正死而复生的男子，在场所有人都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唯独饕餮的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像是对此并不意外。而此时面对着陈思淼的质询，那名罩袍男子却只是冷笑了一声，阴沉的态度与曾经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哼，为什么这么做？你们不是早就猜到了吗？ 阿星瞥了眼陈思淼，眼中早就没有了那种谦卑与尊敬。 我做的这些全都是为了小杰，为了帮他讨回公道。 所以你为了执行报复，才特意导演了一出自己被炸死的戏码吗？ 沉默了片刻后，江瑶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而先前盘桓在他心中的某个疑点，也随着阿星的出现，找到了答案。 其实之前我就觉得奇怪，王乐、张秋月、阿虎，这三个全是当年文杰之死的直接策划者和关联者，因此分别被凶手盯上并杀害是有逻辑性的。但是你阿星，一个完全没有参与当年冤案的人，却也被杀死了，你的死完全跳出了凶手的杀人逻辑，在整个案件中便显得格外突兀。 江瑶注视着眼前沉默的男子继续说道， 我其实先前也有考虑过你是因为撞见了什么才被凶手突然灭口的可能，但如果是这种突发情况下的话，凶手应该不会植入蛊虫这种延时性杀人的手段。现在看来，或许你一开始便是计划让自己的死亡换取更多的行动空间，以便执行下两次杀人计划，对吗？ 阿星沉默着，罩袍下的清秀脸庞隐藏于阴影中，只有那双看似平静的眼睛在电闪雷鸣中反射着冰冷的幽光。 既然当初他是假死，那么当初在厨房的那几具焦尸又是谁？ 陈思淼盯着阿星，眼眸中的愤怒又剩了几分。 难道他在暗地里还杀了一个人？ 不，关于那具尸体，我想我知道是谁。 江瑶摇了摇头，缓缓说道， 其实我们之前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失踪的王乐尸体。我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初王乐确实是被他用蛊虫杀死，并且在之后一直被蛊虫控制成为傀儡的话，那么后续一系列尸变的风波也就能得到解释了。而这次厨房爆炸现场多出来的那具焦尸，恐怕正是被植入了蛊虫的王乐尸体。这一点只要后续用尸块做生物检验，应该就能够证明。 江瑶抬起头，再次向目光移向了前方的那名男子。 你为了使自己彻底摆脱嫌疑，故意在厨房爆炸现场留下了那串钥匙，不但利用了王乐尸体制造自己已死的假象，还顺便毁尸灭迹。只是原本在你的计划里，所有的痕迹的线索都会被大火焚烧殆尽，但你没想到厨房大火竟然那么快被扑灭，尸体还没烧完不说，还让我们发现了残留的蛊虫，这是你最大的失算。 哼，我只是废物利用一下罢了，谁知道这废物竟然给我带来那么大麻烦。 沉默已久的阿星忽然冷笑了一声，慢慢开了口，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大小姐那么快出手灭了火，我的计划应该是完美的。 完美吗？不，你留下的破绽还不止这一处。 江瑶注视着阿星的双眸，一字一句地说道，当初偷窥我们房间的人应该是你吧。阿星的脸色似乎有些抽搐，没有说话。当初因为你们大小姐的嘱咐，你才不得不把我们安排到文杰的房间，但你又担心我们会在房间中发现什么，所以才想着来偷窥情况，却没想到被我们察觉了。不巧的是，你逃离时的背影被我从梳妆台的镜子上看到了，虽然那时我一度以为是我的错觉。江瑶叹了口气说道，至于破坏掉后院井口旁边湿蜡脚印的人，应该也是你，因为你怕别人发现那湿蜡脚印是假的。 假的？ 陈思淼惊讶地看向江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之前在宅子里发生的几起尸变案都没有留下湿蜡脚印，但这一次却出现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江瑶说着转头看了眼后院不远处的那口古井，而且当时的目击者只有阿星一个人，脚印也是凭空出现凭空消失，如此想来答案就只剩下一个，这脚印其实一开始就是阿星自己伪造的，对于在药行工作的他来说，弄到湿了恐怕不是什么难事。但他没想到的是，陈家竟然会认真地追究起湿了的生物信息，所以才匆忙毁去现场的湿蜡痕迹。 那他制造湿蜡脚印，包括之前利用王乐尸体不断制造尸变恐慌的原因是什么呢？ 陈思淼质疑道。 如果他真的是打算为了文杰报仇，那么又为什么在王乐死后一个月才动手杀掉另外两个人？ 具体原因我不清楚，但我猜可能一个月前的他并不确定除了王乐外害死文杰的同伙还有谁，江瑶分析道，所以他才故意用王乐的尸体引起风波，试探众人的反应，包括湿蜡脚印的事也是，因为他知道王乐的同伙一定不会对此无动于衷。我说的没错吧，阿星？江瑶抬起头注视着前方的罩袍男子，而对方却似乎并没有否认的意思，只是脸上的冷笑愈来愈盛。 哼，如果那姓王的当初在死之前供出那对狗男女，我也犯不着费那么大周折去筛选嫌疑人。 阿星冷哼一声，缓缓开口道， 原本我以为陈家药行家大业大，根本不会在意区区一个小分部的风波，却没想到竟然那么快引来了陈家老爷，还上了悬赏，事情越闹越大。这一次看到陈大小姐一来，我就知道留给我复仇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你才决定在今晚行动，即便还没确定嫌疑人？江瑶问道。 哼，是谁有嫌疑我早已心里有数，你以为这一个月我只是在干等着吗？ 阿星冷笑道， 湿蜡脚印只是个最终试探，看那两人的反应便已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两人在后院的争执你们不也偷听到了？ 原来当时在屋顶上的人是你？ 没错，后来的事想必你们也知道了，我给张秋月下了蛊，却没想到在蛊毒发作前他倒先被阿虎给杀了，那两个狗男女以这种形式同归于尽，还真是讽刺呢。 阿星的脸庞渐趋狰狞， 当年是他们联手害死了小杰，而我做的这一切就是他们的报应，那些人渣死了活该。 可你没有资格决定他们的生死。 陈思淼怒斥道， 如果这世上任何事都用私刑解决，那么还要律法规则干什么？世界早就乱套了。 可律法给了他们惩罚吗？那些人逍遥法外了那么久，又有谁来替小杰沉冤昭雪？ 阿星大吼道， 我从来不相信以小杰的为人会干出配错药后逃跑这种事，而且还失踪得不明不白，所以这一年以来我一直在找他，我觉得 只要找到他，一切都能水落石出。但是最后找到的却是他被王乐他们害死的消息。 阿星浑身颤抖着，悲哀与愤怒使得他的表情愈加扭曲。 当年他们闯入小杰的房间杀死了他，还把他的尸体运入山区扔下悬崖，伪造成失足的假象。既然所谓的法律规则不能为小杰洗刷冤屈，那么就由我来帮他讨回公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 你所谓的正义就是连无辜者都要杀害吗？ 冰冷的话语如一盆冷水，瞬间将阿星的疯狂浇灭。阿星的表情微微一抽，他抬起头，睥睨地注视着面前的江瑶，似乎对他的话语相当不满。 无辜者？那些畜生有什么无辜的？ 那你之前对他下的杀手又算什么呢？江瑶冷冷地说着，伸手指向一旁瑟瑟发抖的赵米米。他和文杰没有交集，也没有参与杀害文杰，为什么先前你连他都不放过？ 阿星一愣，脸色又阴沉了下来。 为了掩藏你的罪行而对无辜者下手，这样的行为算哪门子正义？ 江瑶注视着眼前的男子，一字一句地说道。 同样的你，只不过是一个罪犯罢了。 住口！ 阿星嘶吼着，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狂躁。 你懂什么？ 不管你接不接受，一切都结束了。 江瑶摇了摇头说道， 投降吧，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没有胜算的是你们。 阿星狰狞地笑着，抬头看向暴雨倾盆的天际。 你以为我刚才花了那么多时间和你们白费口舌是为了什么？ 啊，糟了。 赵敏敏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对着陈思淼大喊着， 蛊虫，阿星在水箱里下了大量蛊虫，如果那些蛊虫虫卵流入下水道混入雨水的话。 哼，现在才发现已经太迟了。 阿星说着，不祥的法术微光渐渐从手心中亮起，与此同时一阵稀稀疏疏的异响开始从四面八方响起。 这是？ 江瑶震惊地看着那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雨水中迅速增大的虫形物体，一股不祥的预感猛然从心中窜升而起。 难道你想？ 嘿嘿嘿，被一堆炸弹围困的感觉如何啊？阿星疯狂地大笑着，你们所有人都得为我陪葬。